也不烦也不远，我的形状和你擦肩，各自陌生残缺，也不红也不黑，我的颜色和你并列，彼此都能理解，困在虚影是非纷扰不清的世界，交割我们能自由不亏欠的地位，也不烦也不远，我们都留一点空间欣赏对方眼神，也不远也不黑，我们拥抱彼此状态，融合出新色彩，树荫是非纷扰不清的世界，伸展双臂才发现还有更高的天，哪里才是我的天，怎么才能有个好眠，难以难免的进退，格格不入的感觉，世界伸展双臂才发现还有更高的点，可不就轻松一点，细腻也作为隔绝，事情没有什么绝对，我们也都还在改变，哪里才是我的天，怎么才能有个好眠，难以难念的进退，格格不入的感觉。